我国开城市致力于苗圃的改建工作。今年开城市对朴渊苗圃等数百处苗圃进行改建和扩建，打下了每年都能生产和保证数百万株苗木的牢固基础。